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乐陶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，今天下午阴有小雨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今天夜间阴，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，有轻雾或雾，最低气温18摄氏度。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18，空气质量优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已经完毕，国庆节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综合执法检查日行动，大北照相馆举办百年庆典，用镜头记录百年光影。好，下面是详细报道。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将至，经过了10天的紧张施工，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工作在昨天圆满完成。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和长安街沿线的10处主题花坛已经全都亮相。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的主题花坛顶高18米，以喜庆的花篮为主景，篮体南侧书写了祝福祖国1949到2021的字样，在篮体的北侧书写了欢度国庆1949到2021的字样，篮内采用了象征红心向党、奋勇拼搏的向日葵、山丹丹、映山红和山梅，以及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牡丹、康乃馨等花卉。根据介绍，今年的10处主题花坛主题明确，东长安街5处花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，祝愿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；西长安街的5处花坛则是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，展现了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的4季画卷。在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还布置了地栽花卉7000平方，布置了花卉容器100组，营造出了热烈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。北京市市场监管系统近日开展了国庆节前的综合执法检查日行动，全市综合执法检查日共发现了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以及市场秩序、校外培训等方面的问题416个，对于38家涉嫌违法违规的企业立案查处。再来关注大北照相馆以“奋斗百年路，启航新征程”为主题的100周年庆典仪式，今天在前门旗舰店举行。在庆典上，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授予了大北照相馆“百年大北行业典范”的奖牌，中国人像摄影学会授予了大北照相馆“中国人像摄影百年名店”“百年大北守正创新”的奖牌。大北照相是全国照相业享有盛誉的中华老字号企业，是中国最早的照相馆之一。大北照相馆创办于1921年，在石头胡同开张，当时以擅长拍摄戏装照而享誉京城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迁址到繁华的前门大街。天气方面，本月17号，北京市正式进入到了秋天。经过了几天秋雨的洗礼，阴霾也是被一扫而空。下周本市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，国庆假期也将会在蓝天和白云当中开场。详细情况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。 下周北京的好天居多，偶尔穿插多云天气。其中，明天蓝天白云上线，日最高气温回升至26摄氏度。周中几天云量稍多，但气温没有波动。到了周五，国庆假期又将在晴朗中开启，气温舒适宜人，非常有利于外出游玩。下周风力也不大，整体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，空气质量优良。说到出行，就免不了在外就餐，秋季养护肠胃正当时。就餐时饮食选择上应以温软清淡新鲜为宜，定时定量，寒凉的瓜果尽量少吃，油炸煎烤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尽量不吃。进入假期，作息方面尽量保证早睡早起，让身体适应秋季收敛的自然规律。白天时可以外出游玩或散步，不要长时间在家中坐卧，以免伤气。穿衣方面，俗话说春捂秋冻，但一定要量力而行，注意保护好腹部和腿部不受凉。如早晚出门或去海拔高的地区游玩，还要添衣保暖，以防感冒。 再来关注最近北京的气温下降，早晚的寒意更浓，换季时节到底应该怎么来预防孩子生病呢？我们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。吴思你好。 主持人好，听众朋友好。 那为什么换季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生病，那到底应该怎么来预防呢？ 那么首先呢，就是由于这个气温的变化比较大，入秋以后光照的时间慢慢减少，昼夜温差大，如果孩子白天穿的比较轻薄呢，到了晚上就容易着凉。空气干燥呢，也就进入到了细菌和病毒的活跃期，同时呢，在换季的时候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，因此这个时候孩子染病的